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上个月末有这么一条重磅消息引爆了国内的书画界和拍卖行业，这条消息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苏轼唯一真迹回归了祖国，拍卖成交额高达4亿多人民币。那说到苏轼苏东坡，咱们从小都背过大江东去浪淘尽，背过十年生死两茫茫，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再不济咱们还吃过东坡肉呢。所以对于这位北宋的大文豪，大家是很熟悉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除了苏轼的诗词，除了东坡肉之外，您对他还有多少了解呢？这幅排出4亿天价的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又一起来聊聊苏轼的画和苏轼这个人。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1月26号，在佳士得香港的秋季拍卖会上，一幅被定为是苏轼真迹的绘画作品《木石图》以4.1亿港元的价格落槌，再加上后续买家需要支付的佣金，总价高达4.636亿港元，约合人民币4.1亿多元。这个价格已经创下了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拍卖新纪录。根据介绍，买家是来自大中华地区。自从佳士得今年8月发布《木石图》的拍卖信息以来，这幅画就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在宣传材料中，拍卖行形容这幅苏轼的《木石图》是中国书画旷古烁今之作，文人先驱苏轼传世真迹，并且把它定为了今年秋拍的领衔拍品。早在今年上半年，拍卖公司就对这幅画进行了小范围的观赏展示，当时也给这幅画定了一个起拍底价，是4.5亿港元。但是到了8月底，有一些学者对这幅木石图的真伪发出了质疑，后来就有报道说这幅画的预估成交价是4亿港元，比一开始降低了一些，最终在拍卖会当晚，这幅画的起拍价又变成了3亿多港元。整个调整起拍价的过程也说明苏轼的这幅木石图到底是不是真迹，的确还是存在一些争议的。那这幅木石图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呢？宣传材料是这么介绍的，木石图又称枯木怪石图，是苏轼任徐州太守的时候前往萧县圣泉寺所创作的一幅纸本墨笔画。这幅画的画面内容很简单，就是一株枯木，一具怪石，怪石后面还有矮竹伸出，画作裱成了手卷的形式，后面有4首题跋，其中一个题跋很厉害，是来自于苏轼同时代的著名画家兼书法家米芾的。我们知道苏轼是唐宋8大家之一，擅长写词、写议论文，还擅长书法，行书和楷书都写得很牛。而在绘画方面，据说苏轼最擅长画的是墨竹，而且他还提出了墨戏这种概念，可以说是为后世的文人画传统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不过迄今为止，苏轼留下来的画作真迹那可真是凤毛麟角了，此前就只有收藏在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还有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的《苏轼枯木竹石文同墨竹合卷》这2幅画存世。 而且就算是这两幅画，他们的真伪也是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的。这幅墓石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佳士得公司的专家们认为，这幅墓石图的创作时间应该在公元1071年到1101年之间。当年苏轼很可能把这幅画作为礼物送给了他的友人，而这位友人又邀请了刘良佐和米芾来题跋。从装裱的方式来看，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幅画是明朝的时候装裱的，上头一共有41枚鉴藏印，分别来自南宋、元代和明代的收藏家。不过这幅墓石图却没有在任何属于清代的文献中出现过。佳士得官网介绍，1937年这幅画流传到了北京的书画古董商白坚夫手中。白坚夫的妻子是日本人，后来这幅画就被带到了日本，直到近期才被佳士得公司从日本寻了回来。为什么苏轼流传下来的这三幅画都存在着一定的真伪争议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他流传下来的画实在太少了，缺少对比，也就更难鉴别了。那为什么这幅墓石图还能拍出4亿多的天价呢？因为啊，目前为止也没有再比它更苏轼的苏轼画了。这幅画里的枯木怪石已然被贴上了苏东坡的标签，不管它是不是苏轼的真迹，至少它现在回到了中国。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刚才咱们说的是最近的一条新闻，被认为是苏轼真迹的一幅画墓石图，上个月末在香港拍出了超过 4.6 亿港币的天价。那节目一开始我也说到了，只要是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都能背出不少来自苏轼的诗词。考试的时候考唐宋八大家是谁，其他5个人有可能答不出来，但是三苏，苏轼、苏洵、苏辙，那肯定是能答出来的。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聊聊他们老苏家三苏当年进京赶考的故事。那咱们就先回到唐代，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有个宰相名字很有意思，叫苏味道。据说这人当官非常中庸，为了避免得罪各方，处事总是模棱两可，所以有个外号叫苏模棱。苏味道有4个儿子，其中3个儿子都子承父业当了官，2儿子叫苏奋，他没走仕途，而是在四川眉山这个地方娶妻生子，过起了生活。到了苏奋的第9代子孙的时候，已经是北宋年间了。这一代苏家的后人中有一个人叫苏洵。这个苏洵啊，小时候不爱读书，而是像李白、杜甫那样喜欢到处游山玩水看世界。等他长大了，都娶了媳妇了，他还不爱读书，一直都有点不务正业的意思。著名的三字经里有这么一段话：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急。老泉就是苏洵的号，苏老泉说的就是苏洵。27岁那年，苏洵的母亲病故了，他这才开始发奋啃起书来。但是由于开始的太晚，第一次参加乡试他就落地了。苏洵知耻而后勇，奋发努力苦读。后来他的太太给他生了好几个孩子，大儿子跟2个女儿不幸早夭，他就带着自己的2儿子和小儿子一起读起书来。苏洵的2儿子就是苏轼，小儿子就是苏辙。苏洵47岁那年，苏轼20，苏辙18。老苏家这3个男人一起带着盘缠包裹，从四川一路沿江东下进京应试赶考。那年的主考官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另外一位考官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叫梅尧臣。 这俩人当时正在文坛推广革新，看到苏轼清新脱俗的文字，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尤其是主考官欧阳修非常赏识苏轼的文章。我们现在的各种考试，考生都是匿名的，其实当年也是一样。主考官欧阳修看不到考生的名字，还以为自己特别中意的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弟子曾巩写的，为了避嫌，欧阳修就给他评了个第二。当然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篇文章是一个叫苏轼的人写的，而苏轼的老爹和弟弟写的文章也都不错。最后的考试结果是，苏洵的两个儿子全都进士及第。苏洵虽然考得没有自己的儿子好，但文章也得到了考官的赏识。一门三苏一下子就在京城出了名。当时京城还有这么一句顺口溜，说苏文生吃菜根，苏文熟吃羊肉，意思是说如果精通三苏的文章，就能登科及第，享有富贵。足见三苏文章受世人重视的程度。正当父子三人名动京师，想要大展身手的时候，从老家突然传来了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兄弟俩就跟父亲一起回乡奔丧了。等到守丧期和守孝期满，苏轼终于正式还朝的时候，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而三苏中最为出色的苏轼，也同时走进了北宋政治斗争的漩涡当中。 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苏轼、苏东坡。说到三苏进京赶考这个事儿的时候，苏东坡这个名字其实还没有出现。苏轼，字子瞻，跟他亲近熟悉的人一般都叫他苏子瞻。那东坡居士这个名字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北宋开国以来的第一个文字狱乌台诗案了。早在三苏进京考出好成绩之前，还有一位历史上的厉害角色早已进士及第，仕途坦荡。这一位就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1069年刚登上皇帝位的宋神宗启用王安石推行新法，第二年王安石就成了新任宰相。王安石不顾一切，铁腕变法，容不得任何反对的声音，各种罢黜谏官，排除异己。虽然他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但很多新法推行到最后，却变成了基层官吏盘剥人民的利刃。那个时候的苏轼也已经进京做官了，不过官衔并不高。苏轼看不惯变法带来的种种弊病，就一再给皇帝上书驳斥新法。皇帝不愿意理他，他就利用自己当主考官的机会出一些反对王安石的策题，甚至干脆自己提笔写诗来讽刺。当时新法推广青苗法，就是把粮仓的储粮折算为本钱，以20%的利率贷给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从而来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同时也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听上去这的确是个好政策，但事实上青苗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让农民苦不堪言。苏轼看到了农民的疾苦，他忍不了了，就写了首诗来讽刺。这首诗叫《山村五绝》，里头有两句是这么说的：帐里里饭去匆匆，过眼清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什么意思呢？是说农民去城里贷款买种子，放贷的部门层层刁难，一套程序走完一年的时间都过了一半了，拿到手里的钱连在城里的开销都不够。唯一有点收获，就是跟着大人来城里办事的小孩倒是学会了几句城里的普通话。反正针对变法的各种政策，苏轼总是有很多的不满，而他一有不满就写文章。苏轼的政见也许是无足轻重的，但他的文章却写得太好了，总是能以极快的速度被广泛传颂，于是苏轼就成了变法派的眼中钉。幸好皇帝是爱才的，王安石虽然是被讽刺的对象，但他却是真正的宰相肚里能撑船，也没有怎么为难苏轼。不过后来等到王安石辞掉了宰相的职位，一群小人走到了历史前台，他们把苏轼的诗别有用心地解读给皇帝听，想要把苏轼置于死地。可以说是来自政坛和文坛的嫉恨和诋毁一起压向了苏轼。那时候苏轼早就自己请求离开京城了，他先是去了杭州，后来又调到了山东诸城，再后来又去了徐州和湖州。就是在他担任湖州知州的时候，那帮小人从苏轼给皇帝写的信里，还有他之前写的各种文章里，挑出了他们认为隐含着讥讽意思的句子，还找出了好多来。这一下皇帝也生气了，苏轼被押解入京，关入了御史台大牢，史称乌台诗案。在经过了四个多月的关押和审讯之后，在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一帮元老重臣的劝说下，皇帝才把苏轼从牢里放了出来，不过还是给他安了个诽谤新法的罪名，从轻发落，贬到了黄州，安了个团练副使的小官衔。黄州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高考做的黄冈试题那个黄冈，苏轼在黄州当了个一点实权没有的小官，对仕途已经变得心灰意冷了。不过心情不好的时候却容易出好文章，就是在这段日子里，苏轼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感叹着人生如梦。而在上班之余，他还带领着家人在黄州城东开垦了一块坡地，种点粮食，种点菜，帮家里补贴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就是苏轼在这个时候给自己起的。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苏轼，一路从他的话聊到了他的仕途故事。不过大家最为熟悉的还是大文豪苏轼留下来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作品。还剩下一些时间，咱们就来说几个苏轼的诗词背后的故事。刚才讲到了乌台诗案，说苏轼在京城的大牢里关了四个多月，那段日子里他给他的弟弟苏辙留下了几首绝命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事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听上去是相当的凄凉啊。那苏轼是在什么样的心情里写了这么一首诗呢？原来苏轼在进大牢之前和自己的儿子苏迈定了个约定的暗号，给他送牢饭的时候只送蔬菜和肉，如果有坏消息朝廷要判他死刑了，牢饭就改为送鱼，因为苏字的繁体写法里有个鱼字。苏迈送饭的时候一直严格遵循这个约定， 但是他送了一个多月饭之后，钱花完了，他得到外地去想办法筹钱，就把送饭的事儿托付给了京城的亲戚。但苏迈临走之前却忘了把他跟父亲的约定告诉亲戚，这亲戚也是好心，想给苏轼改善一下伙食，就送了一条鱼过去。苏轼一看见鱼，心是拔凉拔凉的，以为自己命不久矣，才给苏辙写下了这首凄惨的绝命诗。当然了，苏东坡最后还是从牢里出来了，然后他就到了黄州，当起了团练副使。在黄州，他不但写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千古佳作，也留下了许多有趣的小段子。据说有一次，苏东坡去别人家里吃家宴，吃到一种非常香酥可口的油饼，他就问主人，这油饼叫什么名字？主人说，油饼能有什么名字呢？没名字。苏东坡就说，那干脆就叫味甚酥吧，就是不知道叫什么酥的酥饼。还有一次，苏东坡到一个农户家里喝酒，酒里掺了不少水，喝起来很酸，他就笑道，这酒大概就叫错煮水吧。后来苏东坡带着全家出去游玩，忽然想起了味甚酥和错煮水，就做了一首小诗。野花吹前百事无，腰间唯系一葫芦，以清潘子错煮水，更觅君家味甚酥。真是相当的浪漫了。苏东坡有个好朋友叫陈造，俩人经常一起谈佛论道。陈造的老婆很凶悍，苏东坡就写了首诗来调侃：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从那以后，河东狮吼才成了妇人凶悍、男人惧内的形容词。关于苏轼的诗词背后的小故事是数不胜数，他一生留下了2700多首诗词，光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佳作就有几十首甚至上百首。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法国的《世界报》评选出了12位千年英雄，其中唯一一位入选的中国人居然就是苏轼。可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苏东坡是才子，是文豪，但跟英雄这个词好像有点不沾边。不过《世界报》的副主编是这么说的，苏东坡入选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个自由的灵魂。听完今天的这些小故事，我们也算是和这个自由的灵魂稍微打了个照面。那今天关于苏轼的话、苏轼的诗词还有他的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